第45集。 行，听老婆的。 听到这话，白前直男思君立马皱起眉头。 我是男的，怎么会是老婆？ 梅雨琛颇为真诚。 gay 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里大的是老公，小的是老婆。 白思君微眯起双眼，不太相信他。 有这个规定？ 梅雨琛一脸坦荡地点了点头。白思君还是觉得这个称谓不舒服。 我们俩明明差不多，哪有老公老婆的区别？ 梅雨琛挑了挑眉，像是被激起了好胜心，冷笑着。 白，你家有软尺吗？ 梅雨琛的冷笑让白思君有些毛骨悚然，他突然想到了之前那次被他中断的比赛。总觉着梅雨琛的表情里似乎有那么点儿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的意思。 那个没软尺，支持也没有。梅雨琛，你别扒我裤子。 一个小时后，白思君有气无力地瘫在床上，而梅雨琛还孜孜不倦地亲吻着他的肌肤。 别弄了。 白思君的声音有些沙哑，他轻轻地推了推梅雨琛的肩。梅雨琛抬起头来看着他笑。 老婆。 白思君脸上浮起不自然的红晕，他别过脸去看向窗外。随便在小区外的餐馆解决晚饭，白思君回家收拾了一下行李。这个时间点，隔壁两个女生都已经下班回家。白思君不想多事，便让梅雨琛在车里等他。当他背着背包手托行李箱来到梅雨琛的车旁时，发现梅雨琛竟然坐在副驾驶座上，他有些奇怪。 你不开车吗？ 你来开。 我手艺不好。 所以要练习啊。 白思君在大学的时候拿了驾照，之后也不是没碰过车。每年过年回到老家时，他偶尔也会开一下家里的车，只是还没摸熟就又回来上班了，所以拿了驾照这么多年，他还是个新手司机。虽然手艺不行，但只要慢慢开，白思君还是不怕上路的。再说梅雨琛的车是自动挡，开起来也不费劲。他把东西放在后备箱，坐进驾驶座里，接着系好安全带，在心里仔细回想了一下开车的步骤，然后全神贯注地启动了汽车。 等你开熟了，我另外给你买辆车。 白思君的手还未来得及离开钥匙，又吓得把钥匙拧了回来，刚打燃的发动机立马熄火。他原以为梅雨琛是懒得开车，所以才让他来开，结果没想到梅雨琛竟是为了让他练手然后送他一辆车。虽然这几个月他在梅雨琛身上花了不少工资，但他从来没想过要以这种方式给收回来。 梅， 嗯， 我难道是你包养的小白脸吗？ 不是啊。 那你又要买表又要买房还要买车，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你男朋友啊。 那语气极其理所当然，说的好像白思君不收反而是他的问题。 谈恋爱不是这样谈的。 梅雨琛抿紧嘴唇，不满地看着白思君。下一秒他轻哼了一句。 知道你恋爱经验比我丰富。 接着就扭过头去看窗外，完全一副不想搭理白思君的样子。白思君顿时哭笑不得，他那点恋爱经验哪里算得上丰富，他只是比梅雨琛更接近社会，所以知道哪些礼物收不得。 梅。 白思君抬手捏了捏梅雨琛的耳垂，态度软下来。 你总得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吧。 梅雨琛微不可察地偏了下头，靠近白思君的手，但眼神还是看向窗外。白思君好声好气地解释。 别说房和车了，就一块表我都买不起， 你老显摆你有钱，这样搞得我多自卑啊。 梅雨琛闻言立马转过头来。 我没有显摆，我就是想送你啊。 心意我领了，不用真送我。 梅雨琛撇了撇嘴角，看样子是妥协了。 白，你生活很拮据吗？ 是啊，为了给你买糕点，工资都花光了。走了。 梅雨琛顿时露出一脸复杂的表情，有震惊，有后悔，甚至有一丝心疼。白思君憋着笑重新启动了汽车。很久没有碰车，白思君实在有些生疏，他磕磕绊绊地把车开出小区，然后一直保持着每小时40千米以下的车速。 白，开右转弯灯。 哦， 白，这是直行车道。 啊啊啊！ 白，你好笨。 白思君的额头上冒起青筋，他咬紧上下牙。 闭嘴。 梅雨琛在一旁直笑，丝毫没把白思君的话当回事，继续扮演着教练的角色。平时一个小时的车程，愣是被白思君开得比坐地铁花的时间还要多。回到别墅后，白思君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箱子拿去一楼的客卧，结果梅大爷立马露出不满的表情。 你去那里做什么？ 二楼不是只有一间卧室吗？ 那么大的卧室还不够两个人用啊。 白思君一时语塞，他忘了梅大猫特别粘人，就算他真的睡在一楼客卧，半夜这只大猫肯定也会下来钻进他的被窝，所以睡一楼和二楼完全没有区别。 那你睡觉老实点。 白思君耳根有些发烫，他几乎能想象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场比大小的运动在等着他。不对，可能不止一场。他家这只大猫不仅粘人，还欲求不满，就因为他一直没同意最后一步，所以总是变着花样来折腾他。每当梅雨琛灵感枯竭时，他总会来白思君的身上找灵感。他习惯在灵感爆发时看着白思君，眼神纯真。 来，快看，灵感的喷泉正在喷发。 这是什么鬼灵感？白思君简直羞得没法睁开眼。然而奇怪的是，他并不排斥梅雨琛给他说这些话，虽然他很不想承认，但实际上他已经隐隐喜欢上了这种运动，只是他没办法表现得像梅雨琛那样直白。他嘴上让梅雨琛老实些，但他知道反正梅雨琛也不会拿他的话当回事，所以说他其实是在期待。白思君再次对自己的口嫌体正直有了新的认识，而梅雨琛就像看穿了他的想法一般，弯着眼角笑。 放心，我怎么可能老实。 白思君脸颊发红，没再理会梅雨琛，拎着箱子往二楼走去。自从进入五月之后，夏日的威力逐渐开始显现。白思君带来的衣物不多，他把衣物分门别类地放进梅雨琛的衣柜里，然后站在衣柜前欣赏了一阵。他喜欢这种和梅雨琛越来越亲密的感觉。白思君不自觉地勾了下嘴角，接着打算把充电器等杂物放进他常睡的那一侧的床头柜上。床头柜和床是同款设计，上面没有放任何东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摆设。白思君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手感很顺滑，可以感受到抽屉里很空。下一秒，白思君的动作倏地顿住，因为他看到抽屉里有一个眼熟的东西。他挑了下眉，拿起这个白色的东西来到楼下，看向窝在沙发上抱着电脑的梅雨琛。 谁说被风吹走了来着？ 梅雨琛抬起眼来，明显愣了一瞬，耳尖有些不自然地发红。他似乎不敢对上白思君的视线，又看向电脑屏幕，故作镇定。 吹到二楼阳台上，被我捡着了。